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目标都不一样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们都是需要爱的生物，也只有爱才能够让我们辛苦打拼的一切都有意义，因为分享和陪伴才能够让所有的收获获得闪闪发光。听到的歌来自玲珑璇，为爱往前飞。 我只为你，不再为谁，生命从此不再畏惧。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谢，日复一日，痴心徘徊。身躯已枯萎，为爱往前飞，尽管寒风冷心扉，尽管路途还遥远，所有危险自己背。我只为你，不再为谁，生命从此 珍惜是一门学问，到现在才觉得也渐渐领悟了，希望你也是。有一些东西不珍惜擦肩而过，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。既然选择了钢琴的优雅，就别再惦念着手风琴的豪迈了，其实说的还是一回事儿。下面的这首歌呢，从开场就唱到，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正是因为爱的不易，所以真情才可贵吧。看看时间，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了，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一首《一路上有你》。 你知道吗，爱你并不容易，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是天意吗，